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继续分享和科学有关的话题，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几则和科学有关的新闻，一会儿呢再和大家来走入我们本期的话题。今天呢聊的这个内容呢是健身房的常客，也是很多健身房教练呢推崇的一种网红食品，它的名字叫牛油果。今天呢我们要说牛油果呢，其实说的不仅仅是牛油果本身，还是因为有人眼红牛油果。为什么眼红牛油果？眼红牛油果的人又是谁呢？哎，暂且按下不表，我们一会儿呢再和大家详细说。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新闻啊。第一件事情呢是科学家们又发现了新的宜居行星，只不过呢这一次发现的宜居行星啊跟过去呢还有点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日前天文学家发现了一类跟地球非常不同但却可能支持生命的系外行星，或可加快寻找太阳系外生命的速度。据介绍，这类新的宜居行星被称为哈埃森行星，是一种炽热的被海洋覆盖大气中富含氢气的行星，它们比类地行星数量更多，也更方便观测。其中主要的哈埃森行星候选者都要比地球更大更热，但仍具有容纳大型海洋的特征，而海洋可以支持微生物生命。研究人员表示，该研究结果可能意味着在未来两三年内有可能在太阳系外找到生命的生物特征。哈埃森行星为我们在其他地方寻找生命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天文学家还在寻找某些可能预示生命存在的生物特征，最常见的是氧气、臭氧、甲烷和一氧化二氮，这些都存在于地球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生物标记物，如氯甲烷和二甲基硫化物，它们在地球上含量较少，但在氧气或臭氧含量可能不那么丰富的富氢大气行星上，它们可能是有希望的生命迹象。 为什么说这种叫做哈埃森的行星可能是一种新的有关生命存在的可能呢？哎，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过去啊，我们一说呢类地行星，或者说呢有可能出现生命的行星，基本上呢都是我们通过观测发现呢在遥远遥远的银河系或者呢其他的星系，其中呢有一个恒星，在恒星的旁边呢有很多颗行星，其中呢有一颗行星呢距离这颗恒星的位置呢跟地球距离咱们太阳的位置呢比较近，或者说从它们的体积比例上来讲呢是接近的啊。另外呢这颗行星的大小呢也和地球差不多，于是呢我们就会把它归类为类地行星。实际上呢在银河系当中，类地行星呢有好几千颗，就是有这种距离，就是行星距离恒星距离的这种距离，其实数量是挺多的。这是我们过去认为说啊，地球呢之所以有生命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和太阳保持了一个非常玄妙的距离，不冷又不热，于是呢我们这儿有了生命。除此之外呢，在行星上还要有水的存在，这也是支持生命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现在呢科学家们啊换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个思路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埃森行星。那么这种行星呢相对地球而言呢，它距离呢他们那个星系或者他们那个打着引号的太阳系当中的太阳呢会更近，更近呢会导致说其实在它的围绕太阳旋转的这个过程中呢它所收到的能量会更多。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哈埃森这类的行星呢其中的海洋的含量很多，也就是说在这个行星当中呢水的含量非常多。科学家们就说啊，或者说就在想啊，那么首先 啊，它距离太阳很近。第二呢，是在它的身上呢，水也很多。哎，如果在它的表面上呢，不会存在生命，那么在这个海洋的深处，甚至更深的地方，是不是有可能会存在生命呢？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呢，是它的氢气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来判断说，啊，其中的一些光谱的变化，是不是能够看到其中是有生命。刚才呢说了这么多，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为止啊，科学家们呢所看到的被称为海森的行星呢啊，到底在哪儿，或者说离我们有多远呢？刚才呢在新闻当中说了，我们太阳系当中是没有这样的行星的，那么在银河系当中其实是有的啊。这个地方大概有多远呢？距离呢咱们大概有124光年啊，124光年，光速行走要走124年。其中呢有一颗啊，它的名字叫做 K2-18 啊，它的具体的名字是叫 K2-18b， 而我刚才提到的 K2-18 呢就是一颗红矮星，你可以把它呢理解成为是这个星系当中的恒星。红矮星呢就是次于呢一般的这个恒星的一种状态啊。具体的内容呢我就不跟大家说那么多了啊，我们先来说这颗叫做 K12b， 它呢是围绕呢 K12 啊的这颗红矮星所运转的一颗行星。那么这颗行星呢距离地球是124光年，也满足了刚才我所说的海森行星的一些相关的特征。科学家们就在想，哎呀，这个上面是不是会有生命的存在呢？其实这个想法是很大胆的，至于说是不是真的会有存在，现在谁都不知道。当然呢，我们也更不可能去想说未来有一天我们是不是可能驾驶宇宙飞船去那儿看一看。到目前为止，咱们这一代人，我估计下一代人可能也看不到。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人类呢也没有办法生产出可以达到光速的飞行器。此外呢，这个飞行器要是真的啊，未来有一天能够生产出来，飞到那儿也得124光年。你从人的寿命来讲的话呢，至少是3代啊，3代人差不多，这基本上就过去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法来去看一看海森行星上面有没有生命，但是想要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甚至亲眼看一点，这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很多事情啊，放到宇宙的尺度，你就会觉得人类的文明啊，或者我们所谓的高科技呢，真的是不值一提，因为我们可以迈开的距离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现在即便去个火星，那都是要做好精打细算的准备，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人类的双脚也没有踏上火星。但是这件事儿呢，其实取得今天的成绩呢，也就是过去几十年间咱们取得的。如果我们把人类的文明呢这个尺度再放得更宽一点，我们未来的想象力呢再延展得更广一点，那再过个几百年，咱们是不是可以走出太阳系？我倒是很乐观的。但是是不是能够到达几百光年以外的地方，那这事儿还真的不好说，这也是可以留给我们去想象的一个地方嘛。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到地球，跟大家来说下一件事儿啊。全球高血压的患者在过去的30年来，患病的人数或者被诊断为高血压的人数是翻了。 世界卫生组织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日前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至2019年，全球高血压患者增长约一倍，达到12.8亿人，其中将近一半人不知道自己患高血压。世卫组织表示，这是迄今对全球高血压趋势最全面的研究。研究显示，30年间高血压患者占全球人口比例几乎没有变化，但总数激增，这主要是因为全球人口增长和老龄化。不过，富裕国家和地区患者比例整体减少，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患者比例上升。2019年，逾10亿高血压患者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血压患者82%。高血压会显著增加心脏、大脑和肾类疾病的风险。此前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有大约179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死亡总数1/3。高血压是这类疾病主要诱因。除遗传因素以外，高血压还可能由生活方式相关的可调节风险因素引起，包括饮食、运动、烟酒和体重等。 说说高血压的事儿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整个过去的地球上人类文明啊，存续的这50年当中，高血压的患者数量是提升了一倍。这一倍的提升呢，有很多的原因。我认为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大家活的时间长了。以前呢，高血压要是不进行人工的干预、医学的治疗的话呢，寿命呢是会大打折扣的。现在咱们有药了，可以呢让高血压的患者呢，哪怕说是 疾病很严重，也能够带病呢多活那么些年。那么整个人口的数量是在上升，那么自然而然呢，高血压患者的数量同样也在上升。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再来说，其实你看到在很多富裕的国家或者地区呢，高血压的人数呢是下降了，这个倒是有意思。因为在20年前，说到心脏病、高血压，尤其是高血脂啊，包括糖尿病啊，这个尤其是后面我说到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有人说呢这是富贵病，因为只有你条件好的，吃得多了，不运动了，你才会得这种病。但是今天看来，富贵病这个词儿可能要从历史上消失了，因为我们看到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呢，得这种富贵病的人是在变少了，反倒呢是不太富贵地区的人得上了富贵病。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告诉我们，其实也许这个疾病它跟你的经济条件的关系不大，反倒是和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比如刚才我们听到了新闻当中提到饮食啊、运动啊、烟酒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高血压的诱因。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曾经也是和相关的医生交流过啊，也有一派的观点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那是因为咱们标准定的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呢入门的这个门槛的人呢就太多了。其实关于高血压，什么是高，什么不是高，这个还真的没有一个天生的标准，也就是说这个标准都是现代医学啊大家所定出来的。也有医生说，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人群的身体素质呢普遍是在变化，而且呢许多人即便是得了高血压，他也不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影响。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还把它定义为高血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道理呢，或者有这个必要呢？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啊会在未来会影响我们对于高血压的判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把目光放到日本，说一说东京上野动物园。动物园呢最近搞了一个征名活动啊，但是没想到哇，两只大熊猫，哎呀，这两只大熊猫呢就引来了19万个名字啊，而且呢这19万个名字呢基本上大概有18.9万都是来自网上的征名。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先和大家听一听。 位于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近日表示，在为一对龙凤胎大熊猫幼崽举行的征名活动中，已征得超过19万个备选名字。园方预计将在10月中旬公布最终选定的名字。大约19.3万个备选名字中，18.9万个来自征名网站，近4000个出自园内投票箱。上野动物园6月23日宣布，大熊猫妈妈仙女日本名字真真，当天诞下两只大熊猫幼崽。这是仙女自4年前产下人气大熊猫香香以来再度生产。园方说，这对龙凤胎出生已有2个多月，健康状况良好。两只大熊猫幼崽8月24日的体重均已超过3000克。 2个月的时间，征名征了19万个，足以见得日本人是多么的喜欢大熊猫啊！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一对龙凤胎大熊猫，它们真的长得太快了。刚才呢说它出生2个月，其实呢我上网看了一下，它们生下来的时候啊，这一雌一雄体重呢也就是300多克，但是2个月以后呢，现在体重已经超过了3000克，2个月的时间体重增长了10倍，哎呦，这真的是长得太快了，好好长，长出特别好的身体，然后呢可以再有更多的传宗接代，让大熊猫的家族呢能够更加的繁衍，能够更加的兴盛，也让更多人呢看到我们保护大熊猫，我们热爱大熊猫的这个非常好的善果。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闻，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今儿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牛油果。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当各种健康饮食法在全世界范围流行，一些我们曾经并不了解的食物突然走上了神坛，比如牛油果。近年来被墨西哥人誉为绿色金子的牛油果热销全球，产业利润快速上涨，墨西哥毒贩集团因此也打起了牛油果的坏主意。正所谓牛油果树下金蛋，畅销世界很眼馋，牛油果里面究竟是什么，它为何会热销全球呢？从健康饮食的角度来讲，牛油果是否有想象中的那般奇效呢？ 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令人眼馋的牛油果。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是和牛油果有关系，是一种呢时下非常时尚受追捧的水果。这个水果呢在水果店里卖得很贵，另外呢在健身房中啊也有很多的专业健身教练向学员们来推荐使用牛油果，因此呢牛油果啊在市场上是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当然了，我们今天说牛油果呢要说它的生产国墨西哥。墨西哥呢是全世界最大的牛油生产国，近年来呢被墨西哥人誉为绿色金子的牛油果啊热销全球，所以呢它的种植产业利润也快速上涨，因此呢墨西哥毒贩集团也打起了牛油果的坏主意。他们通过暴力威胁向牛油果种植者收取巨额的保护费，当然了这个行为也迫使呢当地的果农奋起自卫。牛油果到底是什么？它为何会有如此高的利润呢？号称是健身食品的牛油果到底有没有健身塑形的功能？那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史军博士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刚才呢我向各位介绍了一下牛油果的背景啊，其实这个词儿呢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先来说牛油果这个名字。牛油果呢里面肯定是没有牛的、哎、对吧，肯定也不会有牛油。那为什么它会被称之为牛油果呢？它和牛油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之所以被称为牛油果啊，还是因为它里面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的质感啊、特别像这个牛油的质感 哦， 所以有这个牛油果之称。包括说最初欧洲人在美洲碰见这个果实的时候，确实也是把它当做这个牛油的替代品在使用、啊、就是把这个果实的肉啊挖出来以后像抹这个黄油一样， 嗯， 就抹在这个面包上来吃， 嗯 啊，所以叫牛油果啊，因为它本身脂肪含量很高啊， 嗯， 就每100克这个牛油果的果实里面它的脂肪含量就可以达到15克。 嗯 啊，这是异常高的，可能说这个数字大家会觉得 对没感觉， 哎、不算很高嘛，才15%这个样子是吧？ 嗯， 那我就跟大家再说一个，榴莲的脂肪含量大概只有5克，就是每100克。 哦、嗯 啊，你想它比榴莲那高的多得多是吧？ 对， 我们吃榴莲都觉得很腻了，但是你吃牛油果的时候，那它的脂肪含量是榴莲脂肪含量的3倍呢。 嗯，哎，那牛油果里面的脂肪和动物脂肪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可以替代动物脂肪吗？ 哦，那当然是不一样的呀，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植物性的脂肪和动物性脂肪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了啊。当然，这个牛油果里面的脂肪，不见得全都是这个，怎么说呢？不饱和脂肪酸，也有一些饱和脂肪酸存在啊。当然了，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认为它里面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这也是这个牛油果备受推崇的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就是牛油果它本身的这个糖的含量比较低， 嗯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这种健身人群呢就特别喜欢这个牛油果啊，因为它既有足够的热量啊，但是这个糖又比较少啊，因为在整个这个健身的过程中，糖，包括其他碳水化合物对于这个体型这个影响啊，还是蛮大的啊，所以到今天为止，这个牛油果啊就成为了跟健身房锁定的这么样一种水果了。 嗯 啊，当然它的正式的这个中文名不叫牛油果啊，在我们的植物志里面啊，应该叫鳄梨 哦。 为什么叫鳄梨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你看它那个果皮特别像鳄鱼的皮嘛，啊，整个果子的形态又像一个梨的形状啊，所以叫鳄梨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因为这个牛果它的这个品种特别多啊，变形也特别大啊，有些这个牛果啊， 它的这个造型啊，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有些那个造型，你看起来就像一个缩小版的柚子，根本就不像牛油果。它的整个那个外皮是光滑的， 嗯， 这也是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品种的它的这个果肉，特别薄啊，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啊，第一次在这个。印尼啊，见到这个果实的时候还有点懵啊，就是跟当地的那个小贩儿探讨了半天，因为他的英文也不太好，我的也不是那么的出色，所以大家就互相理解了半天啊，然后干脆买了一个切开然后吃了一下才发现，哦，原来是牛油果。 哦， 就是它的这个外形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对， 刚才说到健身房，我们继续把这个问题再和大家多说几句，因为现在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嘛。我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呢，也说到很多健身房的教练也推荐学员吃牛油果。那牛油果真的要是吃的多了啊，或者说作为食品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会让我们越吃越瘦吗？ 当然不会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瘦和胖啊，它一个是跟你摄入的营养的这个成分有关系啊，就比如说是碳水化合物比较多，脂肪比较多，还是这个蛋白质比较多，这个确实有影响。另外一个更大的影响是你摄入的这个总量，是吧？啊，如果你这个总量是超的话，那你毫无疑问你还是会长胖啊，不是说。越吃越瘦这个概念，那看你吃多少啊。你说你吃牛果啊，你吃到你没有饥饿感啊，可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说啊，你吃牛果非要吃到撑啊，吃到极度的满足，我想那样的一个热量摄入肯定是不低的。况且说还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哎，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吃了以后可以瘦身，那我先把这个大餐啊，先当一个实秤的干饭人，先把这个大餐先收拾掉然后再来吃一个牛油果来瘦身，那就显然是误入歧途了，是吧？那只能再增加额外的这个热量了，那就不胖都算是好事了，那更不用谈这个瘦身的问题了。 那反过来说，如果把牛油果当成其他水果的一种替代，我们不要过量吃，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吧？ 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牛油果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然后糖的含量啊，特别是可溶性糖的含量比较低，那这是它的一个果实的一个特征。是吧？除此以外啊，其实它跟日常我们碰到的水果没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东西，这跟我们舀两勺这个芝麻油、菜籽油，你喝一口，其实从本质上讲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都是脂肪嘛，是吧？啊，只不过说啊，吃个牛油果。显然要比你去喝两勺油，更显得愉悦一些，从你进食的感觉也会舒服一些， 对， 但是从本质的获取营养的角度来讲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的。 那如果和其他的这个水果来比，比如说我们吃水果的时候要求这个水果里面有纤维素。然后呢还要有其他的维生素，有矿物质。那么牛油果能够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些选项吗？ 这个肯定是有的啊，但是这显然不是它的长项啊。这个不管是纤维素也好还是矿物质也好啊，显然在牛油果里面都还是有的啊，特别是像这个维生素 A 啊，就是胡萝卜素啊，这个含量还是蛮高的，钾的含量也蛮高的啊，这是牛果的特殊的能力所在啊。但是你不能指望着一个果子或者说一种食物来补全所有的这种营养需求，是吧？这个世界上这个压根就没存在这种所谓的完美的食物啊，即便是像 土豆这种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还是会缺乏一些，比如说一些这个维生素 D 这样的一些、存在，是吧？还是要会，还是要去补充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啊，包括钙的补充，也还是要从额外的一些，动物性食物，包括说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去补充的。那这是我们吃的所有食物的共性，就是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把一种食物神化。这个神话是很多时候带来的都不是什么好的结果。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到的这个新闻啊，牛油果的利润之高，连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呢都开始打他的主意了。但是我上网去搜了一下，我发现牛油果的价格呢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贵，一斤呢几十块钱啊、而且是小几十块钱。你要是跟更贵的那些水果比起来，其实牛油果的价格还算不是那么奢侈。但即便如此呢，牛油果这个利润也是很高。接下来我想跟史军博士来聊一聊，为什么牛油果的利润如此之高，是不是因为它的产量很大，种植起来也很容易呢？ 确实它的产量是很大的啊，因为牛油果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是自带这个生物农药的，很少有动物敢打它的主意啊、或者说绝大多数的动物吃了这个牛油果的这个叶子啊，或者是茎秆啊什么之类的，这都会被毒翻了啊、这个它自带生物农药啊，就是这个人类吃它的果肉反而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在这个自然界来说倒还真的是挺稀奇的一件事情啊，或者说这真的是可以说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的恩赐了，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是吧？啊，这可能是跟牛油果原初的一些传播种子的一些动物啊，跟人类的某些特性类似是有关系的啊，因为牛油果最初是依靠这个大地懒这样的动物来传播种子的啊，所以其他的动物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消费它的这种果实的，甚至是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植株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比较毒嘛，那这个是牛油果的一个特性啊。当然了，牛油果之所以被看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种植的区域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只有在足够热的这个区域啊，热带区域才可以种植这样的一些作物啊。那毫无疑问在这个美洲区域的话，那最容易种植牛油果的区域也就是中南美洲啊，就是特别是中美洲这个区域啊，墨西哥这个区域，那毫无疑问它是很容易被控制起来的啊。如果说这个你想说攫取一个作物的利益，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能控制它的这种产出以及流通这样的一些环节啊，那毫无疑问这个才是它背后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作物本身说哎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高多高的这个营养价值，或者是多高多高的一个利用的用途，这不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而是说能够控制源头啊，不让中间商赚差价，这个才是它利润高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今儿呢，这个新闻一开始跟大家说到，墨西哥啊是全球最大的牛油果的产地。为什么墨西哥会成为全球最大牛油果的产地？是跟那个地方的气候环境或者土壤环境有关系吗？ 对，因为这个区域本身就是牛油果的老家呀。这是它的原产地啊，就是原生就是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个区域的人在很久以前就开始采集牛油果作为食物了，这个时间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就是人类基本上刚刚来到这个美洲的时候啊，就是刚刚从这个跨过这个白令海峡，然后到了北美洲，然后一路向南啊，来到了这个墨西哥这个区域的时候，就开始去吃这个果子了啊。这个采集的历史非常长，而且这个果实，在很久以前就被栽培驯化了，大概5000年前就开始被栽培驯化， 你想这个食用历史是非常长的，而且在当地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这样一个作物啊。当然它也分不同的这个品系啊，就比如说什么西印度的派系，什么危地马拉派系，还有这个墨西哥派系啊。当然这里面不管是哪个派系，他们共同的特点啊都是比较怕冷啊，就是喜欢热的这个环境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作物。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临近区域也有很多生产牛油果的地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邻国缅甸呀、老挝呀、越南啊，这很多地方也都在生产牛油果，而且那个牛油果的产量和个头都还挺大的。 那所以现在整个牛肉果的价钱实际上跟前些年比，这个价格是在持续走跌的，我的感觉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那话说回来，您刚才提到的像附近的这几个国家产的牛油果跟墨西哥比的话，是不是这个口味就没有原产国的好吃，还是说也差不多？ 其实在我看来啊，我是欣赏不出来它有什么的这个差别啊，或者说我欣赏不了这个果子的它的美味的优点究竟在哪儿，因为 反正就是没味儿， 在我自己看来，对对对，在我自己看来就是中国人对于水果的一个基准评价还是甜不甜嘛。那这牛果显然是不甜的，甚至没有什么味道。再加之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香气啊，就是唯一就是能够被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啊，被认可的可能就是它的口感了。牛油果它的这个特殊的口感确实很像一些特殊的食材啊，就比如说类似于我们吃的三文鱼啊，特别是我们用这个牛油果的果肉去蘸这个酱油和芥末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跟吃三文鱼的这个感觉非常类似。那除此以外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区别了。 你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一种新的吃法，用牛油果的果肉去蘸酱油和芥末，跟吃三文鱼是一样的口感。 对对对，非常类似啊。 那这个好啊，牛油果可比三文鱼便宜多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而且牛油果啊，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可以长时间的储存嘛。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你买到以后就需要立马吃的这样一个水果，它也像我们平常吃到的什么猕猴桃啊，或者说是香蕉啊，这种具有后熟的能力啊，不像说像草莓那样，像荔枝那样，你摘下来就得立马把它消费掉。那还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储存的时间。特别你想让它慢点成熟的话，那你可以放在冰箱里啊，稍微的降低一点温度，它也还可以保存一段时间啊，让它慢慢的成熟啊。那牛油果呢，在这点上确实也是比较的厉害啊，或者这可能也是说到的这个被控制的被毒贩打主意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特点吧。 那刚才史军博士提到这一点，就是牛油果的保存期间比较长，那是不是在一年四季当中我们买牛油果也不会遇到说它的旺季或者淡季，是不是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还是会有，它会有一些集中的产期啊，就比如说热带区域的它的集中的产期还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二三月份啊，就是春节附近。那这段时间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集中的上市比较多，那其他的时间那就稍微的少一些。这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差别，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四季其实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供应的。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节目的时候，现在是八月底九月初的这个季节嘛，所以当下买牛油果是不是牛油果的一个淡季呢？ 不是一个集中供应的季节啊，现在不是集中供应的季节，但是确实也还有，因为我们今天啊，整个的世界上的水果生产，已经不分国界了，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产业。 那世界既然是世界性的产业，它在南北半球都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调配，或者说一个特别的时间的控制，所以我们到今天为止吃到的这些水果未必是当下啊随着我们所生活的区域的季节来走的，所以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吃的水果越来越全球化嘛，是吧？那我们为什么在冬天能够吃到智利的这个车厘子啊，大量的智利的车厘子，因为那边人家是在过夏天的，我们正好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差别，是吧？ 好，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呢，在健身房牛油果呢广受推崇，那么除了牛油果之外，在您看来利于健身房的健身爱好人士食用的水果还有什么？ 那太多了，几乎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关键是问题是你吃多少。只要你避免一些高糖分的水果啊，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啊，那这个糖的含量实在是太高了，是吧？但是话说回来，其实都还是水果嘛，它主要提供的这个营养物质仍然是水以及一部分的矿物质，少量的糖啊，还有一些膳食纤维，但是其他的营养成分就不要太期望于从所谓的水果产品里面去获得了，那不是水果的强项啊。况且说这个世界上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完美优秀的这样的一些水果，或者说这样一种水果啊，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提倡大家尽可能的多样化的去摄入这个食物啊，不管是水果也好，蔬菜也好，还是粮食也好啊，那都是尽量的去提高你的这个多样性啊。那这样不仅是可以让营养更为均衡，也在这个食品安全上也更有这个安全性嘛，是吧？你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啊，这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是毫无疑问也是有道理的。 对对对， 只不过说，就是总量一定要控制好。核心仍然是在这个，千万不要，以为说，哪个水果是，光吃反正也不长肉啊，那就使劲吃，任何一个水果或者说任何一个食材你吃多了都会出问题，这没有什么完美的水果啊。当然了，你要说去选一些热量比较低的果子啊，像一些柑橘类的水果，显然来说它们的这个热量会稍微低一些啊，包括说像苹果啊，像这个猕猴桃，像草莓这样的水果啊，都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大家培育了那么多年的水果，不就是照着一个甜的目标才使劲的奋斗吗？啊，那你别又为什么又在抵触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类迷惑行为，是吧？ 对，就关于人类的迷惑行为，水军博士，我们要不然未来给大家单开一期。讲一讲在培养我们所吃的这些植物类的食物当中，我们都产生过哪些有趣的迷惑行为啊？这个暂且呢按下不表，我们在这里给自己挖一个坑，回头呢还要帮助请史军博士来帮助我们一起填上。这个也是科学在发展过程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些现象。那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第一时间获取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的二姐真好心，最近又开始愁眉不展，唉声叹气，难道是她追的明星中年发福了？ 真好骗，你二姐我有这么肤浅吗？我是担心我自己要中年发福了，我得开始减肥了。 二姐，你又要开始减肥计划了？鉴于你屡战屡败的过往，这次你真能抵挡得住美食的诱惑吗？ 没关系，我刚刚已经想到一个办法了。美食的诱惑嘛，确实难以抵挡，但是只要我吃的美食是少油的健康美食，那不就行了？ 啊，你的意思是你要放弃你爱吃的炸鸡烤肉了？ 不不不，头可断血可流，炸鸡烤肉不能丢。 那你吃的油可少不了。 你错了，这一切的需求只要一个空气炸锅就能解决了。你知道空气炸锅吧？用空气炸锅烹饪食物都不用放油，比如我丢个鸡腿进去，很快无油的健康烤鸡腿就可以出锅了，照样黄金酥脆香喷喷呢。 哼，我当然知道空气炸锅，我还知道空气炸锅会致癌的。 什么？ 真的，一看你就不知道空气炸锅的原理。在空气炸锅工作的时候啊，食物本身会挥发油脂，这些油会粘在热管和缝隙上，下一次你再想烤什么东西，原来的这些油啊就会被再次加热进入循环，从而成为千滚油。 啊， 千滚油你总知道吧？里面全是致癌物啊。而且有研究表明，空气炸锅里出来的食物都含有致癌物丙烯酰胺，所以二姐啊，空气炸锅就是个阴谋，千万不要买啊。 这么可怕，好骗，还好你告诉我了，我真的差点就下单了。 咦，这时候是谁呀？是个快递，收件人是大哥真知道。大哥，大哥，你快递到了。 哎哎哎，来了来了。哎呦，我的空气炸锅总算到了，咱们今天晚上可以吃烤鸡腿了。 大哥，你怎么也买空气炸锅了？好骗刚刚跟我说这个东西致癌，你还是赶紧退了吧。 是啊大哥，空气炸锅里有千滚油，还会让食物产生丙烯酰胺，都是致癌的。 哎，你们知道空气炸锅的原理吗？它其实就是一个带风扇的简易烤箱，把空气加热之后再把热空气吹到食物上，利用食物本身的油脂烹饪食物。所以虽然没有额外加油，但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还是跟炸出来的一样金黄酥脆。 那这些油脂不会附着在机器里面吗？ 食物本身能挥发出的油脂含量其实很小，而且会很快挥发到空气里，并不一定会留在炸锅当中。所以你说的这个千滚油啊，不需要担心。 那个致癌物丙烯酰胺呢？ 食物在油炸烘焙的过程中确实会产生丙烯酰胺，但这跟空气炸锅没关系。只要是含有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食物，一旦高温加热总是会有丙烯酰胺的。所以炸鸡烤肉虽然好吃，但也不能常吃。 原来是这样啊，哼，差点又被好骗给骗了。不过看来炸鸡跟烤肉也确实不能常吃，那我以后还是争取做到每个月每个星期那也不行，每天 吃一回。 不不不，就是每天三顿饭，每顿吃一回。 啊， 我家二姐中年发福啊，看来是不可避免了。这个呀，我可真没骗人。 Cloud above me had no silver lining. I couldn't buy a break with my last dime. Oh, but when I saw you standing in the corner, I'd have never thought that you would have my back. But then we rolled in like the thunder and the lightning. Threw some punches, then we had a laugh. Just some rubbed up desperado.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 声音，回忆起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